你好，我是王宝令。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生产者消费者模式，用流水线思想提高效率。前面我们在第34章 Workthread 模式如何避免重复创建线程中讲到， Workthread 模式类比的是工厂里车间工人的工作模式，但其实在现实世界工厂里还有一种流水线的工作模式，类比到编程领域就是生产者消费者模式。生产者消费者模式在编程领域的应用也非常的广泛。前面我们曾经提到 Java 线程池本质上就是生产者消费者模式的实现，所以每当你使用线程池的时候呢，其实就是在应用生产者消费者模式。当然除了在线程池中应用，为了提升性能，并发编程领域很多地方也用到了生产者消费者模式，例如 Log4Go2 中异步 Append 内部也用到了生产者消费者模式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深入聊聊生产者消费者模式，看看它具体有哪些优点以及如何提升系统的性能。生产者消费者模式的核心是一个任务队列，生产者线程生产任务并将任务添加到任务队列中，而消费者线程呢，从任务队列中获取任务并且执行。你可以结合文中的生产者消费者模式示意图来理解一下。从架构设计的角度来看，生产者消费者模式有一个重要的优点，就是解耦。解耦对于大型系统的设计非常重要，而解耦的一个关键就是组件之间的依赖关系和通信方式必须受限。在生产者消费者模式中，生产者和消费者没有任何依赖关系，他们彼此之间的通信呢，只能通过任务队列，所以生产者消费者模式是一种不错的解耦方案。除了架构设计上的优点之外呢，生产者消费者模式还有一个重要的优点，就是支持异步，并且能够平衡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速度差异。在生产者消费者模式中，生产者线程呢，只需要将任务添加到任务队列，而无需等待任务被消费者线程执行完。也就是说呢，任务的生产和消费是异步的，这是与传统的方法之间的调用的本质区别。传统的方法之间的调用是同步的。你或许会有这样的疑问，异步化处理的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创建一个新的线程去处理，那中间增加一个任务队列究竟有什么用呢？我觉得主要还是用于平衡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速度差异。我们假设生产者的速率很慢，而消费者的速率呢很高，比如是1:3。如果生产者有三个线程，采用创建新的线程的方式，那么会创建三个子线程。而采用生产者消费者模式，消费者线程只需要一个就可以了。Java 语言里 ,Java 线程和操作系统线程是一一对应的。线程创建的太多，会增加上下文切换的成本。所以 Java 线程不是越多越好，适量即可。而生产者消费者模式呢，恰恰能支持你适量的创建线程。前面我们在第33章 Thread per Message 模式最简单实用的分工方法中讲到过轻量级线程。如果使用轻量级线程，就没有必要平衡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速度差异了。因为轻量级线程本身就是廉价的。那是否意味着生产者消费者模式在性能优化方面就无用武之地了呢？当然不是，还有一类并发场景，应用生产者消费者模式就有奇效，那就是批量执行任务。例如，我们要在数据库里 insert 1000条数据，有两种方案。第一种方案呢，是用1000个线程并发执行，每个线程 insert 一条数据。第二种方案呢，是用一个线程执行一个批量的 circle， 一次性把1000条数据全部 insert 进去。这两种方案显然是第二种方案的效率更高。其实这样的应用场景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批量执行场景。在第35章两阶段终止模式如何优雅的终止线程文章中，我们提到一个监控系统动态采集的案例。其实最终回传的监控数据呢，还是要存入数据库的，但被监控的系统往往有很多，如果每一条回传的数据都直接 insert 数据库，那么这个方案就是上面提到的第一种方案，每个线程 insert 一条数据。很显然更好的方案是批量执行 circle， 那如何实现呢？这就要用到生产者消费者模式了。利用生产者消费者模式实现批量执行 circle 非常简单，将原来直接 insert 数据到数据库的线程作为生产者线程，生产者线程只需要将数据添加到任务队列，然后呢，消费者线程负责将任务从任务队列中批量取出并批量执行。在文中的示例代码中，我们创建了五个消费者线程负责批量执行 circle，这五个消费者线程以 while true 循环方式批量的获取任务并批量的执行， 需要注意的是，从任务队列中获取批量任务的方法 POTASK 中，首先是以阻塞方式获取任务队列中的一条任务，而后呢，则是以非阻塞的方式获取任务。之所以首先采用阻塞方式，是因为如果任务队列中没有任务，这样的方式能够避免无谓的循环。除了支持批量执行，生产者消费者模式还可以轻松地支持一种分阶段提交的应用场景。我们知道写文件如果同步刷盘，性能呢就会很慢，所以对于不是很重要的数据，我们往往采用异步刷盘的方式。我曾经参与过一个项目，其中的日志组件是自己实现的，采用的就是异步刷盘的方式。异步刷盘的时机主要有三个，第一个呢是 Arrow 级别的日志需要立即刷盘，第二个是数据积累到500条需要立即刷盘，第三个呢是存在未刷盘数据并且5秒内未曾刷盘，这个时候呢也需要立即刷盘。这个日志组件的异步刷盘操作本质上呢就是一种分阶段提交。下面我们具体看看生产者消费者模式如何实现。在文中的示例代码中，可以通过调用 info arrow 方法写入日志，这两个方法都是创建了一个日志任务 log message 并添加的阻塞队列中。调用 info arrow 方法的线程是生产者，而真正将日志写入文件的是消费者线程。在 log 这个类中，我们只创建了一个消费者线程，在这个消费者线程中会根据刷盘规则执行刷盘操作，逻辑很简单，这里就不赘述了。整体总结来讲， Java 语言提供的线程池本身呢就是一种生产者消费者模式的实现，但是线程池中的线程每次呢只能从任务队列中消费一条任务来执行。对于大部分并发场景，这种策略呢都没有问题，但是有些场景还是需要自己来实现，例如需要批量执行以及分阶段提交的场景。生产者消费者模式在分布式计算中应用也非常广泛，在分布式场景下，你可以借助分布式消息队列 MQ 来实现生产者消费者模式。 MQ 一般都会支持两种消息类型，一种呢是点对点模型，一种呢是发布订阅模型。这两种模型的区别在于，点对点模型里一个消息只会被一个消费者消费，和 Java 的线程池非常类似， Java 线程池中的任务也只会被一个线程执行，而发布订阅模式里的一个消息会被多个消费者消费，本质上是一种消息的广播。在多线程编程领域，你可以结合观察者模式来实现广播。最后呢，还是给你留到课后思考题。在日志组件异步刷盘的示例代码中，写日志的线程以 while true 的方式执行，你有哪些办法可以优雅地终止这个线程呢？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，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。感谢阅读。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呢，也欢迎把